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杨多杰老师介绍到，永春除了产醋，还会产一样东西，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 说这安溪就铁观音吗？我原来讲过，我说不是，如果您知道铁观音，您60分、这就算及格了。咱们说知道铁观音人多，知道铁观音产在福建的人也不少，再知道它产在泉州的人他就得少一点了，能追溯到产地了，您又没去过，他总是要少一点了。他说知道产在安溪的这知道安溪是泉州的，这就很厉害了，这60分。说你怎么能得高分呢？您得知道整个的闽南、安溪、还有周边的像永春，永春，永春产两样东西，最主 要永春不是泉吗？ 不是那永春啊，不是那永春， 不是叶问那个， 不带这口子边不带口子边， 永远的永， 永远的永，永春，永春产两样东西是非常知名的，不算茶叶啊，两样东西，一样呢就是永春老醋这个福建的醋一般都是永春产啊，吃永春醋，还有一个呢。是香， 是烧的那个香。 咱们全国 90% 以上的香都是永春这县产的。 厉害的。 它主产这个就是馅香、盘香这种香。 就大家到寺庙里头烧的那种。 你去熏蚊子那也是就是这种需要点的香。 连蚊香都产。 对馅香盘香都有。 厉害。 这个产业在永春。有历史，很悠久啊，很大，现在发展的很大。当然还有就是永春还产佛手茶，叫永春佛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啊，就在永春。永春跟安溪是挨着的，永春、安溪和德化这都挨着这三个县都临着的很近，都很近。永春产佛手茶，这个茶呢市场上很少，不多见，很多呢也掺在了铁观音里边。有一些掺的铁观音，有的不掺。 它佛手也是乌龙茶吗？ 乌龙茶，长得跟铁观音，你要让你瞧一样， 都是一小球， 揉成的都是小球，打开都是一墨绿色的茶叶。但是佛手一特点，佛手就是大， 大 大，叶片大， 泡开了大。 那你要是孙老师，您怎么没有经验呢？要是泡开了大，攒成球也得比那大点吧？ 对， 是不是？ 是， 你要当手指搓完， 我幼稚了，对不起。 对，那跟 A4 纸搓完，那不一边大呀，对不对？对， 球大， 它的颗粒首先就比较饱满， 叶 张呢也非常的大，大多少呢？比我这手反正小点 一张 就一页。 那它攒成球得多大？玻璃球那么大。 传不了那么大嘛，反正也比一般的黄豆粒儿是大得多。 那就等于一般铁观音那小球得有俩那么大。 俩到仨。 哦。 两到仨。还是很大的。还是很大的。那个叫佛手茶。 它为什么叫佛手？ 那就是长得像佛手嘛。 泡开了以后。 对，长得像什么，有人说像佛手瓜，有的人说就像人的手掌一样，长得很大个嘛，它是大叶的。它是大叶种的这种。 那你泡开了怎么能看出来长得像佛手呢？泡开了不是都在杯子里全着呢吗？ 不是说泡开， 就是没摘。 鲜叶，就是你看那个茶树的时候，它长得其实更像， 明白？ 还带一点骨，更像一点。这也是一种乌龙，也是一种乌龙。口味呢，汤色呢，都和铁观音比较像。就是没有铁观音的那种韵，它缺少一种观音韵。但是呢这东西很柔和，不伤胃，不伤胃，很柔，这个茶你久泡也是很柔和的，回口也很好的，它是这么一种茶。像佛手，还有像这个黄淡，还有像这个毛蟹、本山黄金桂，这都是，黄金桂也是一种茶，这些都是叫整个的就叫安溪有的就把这些除了铁观音以外都叫色种，颜色的色就叫色种，所以您就知道这点其实能产的茶种类很多的，它最著名的是铁观音，后来由于比较有名的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也是铁观音，所以这个全国知名嘛，其他那几种的就不得知名但有的人你比如当地或者一些华侨他就是会点名去喝，

嗯， 它是分季节制作，它不是四季都有事儿干，它不是工厂 哦， 它是个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 那时候四季春也没出来呢。 哎，对了，那么也不用那么多，所以呢，它都是比如说春去冬回， 嗯 啊，它是有季节性的，它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宿籍的、 啊， 这边挣了钱呢，还得回安溪老家盖房子呢， 哦， 啊、它是这么个意思、 啊。这和咱们现在的好多人出来打工意思一样嘛？ 差不多 是吧？ 啊，差不多。那再后来呢，说再有钱了，再有钱。那就有一些人就留在当地， 嗯， 搞一些投资啊，建一些房产啊。那因为当地还比较便宜嘛，那就是这跟古今一个道理啊，这没差。所以慢慢的，这才有一些人落户到台湾， 嗯， 当时台北是比较多的啊，台北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又是很大的这个一批人，工人。但是即使是这样，那制作的技术还是不行， 嗯， 你看今天台湾茶制作技术，我跟您讲非常好。 嗯， 台湾茶精彩之处在制作技术上，尤其我跟您谈，当年不行，当年大部分的茶都是出加工以后啊，往回运，运回福州和厦门， 哦、 再做精加工。 啊，为那边做不了精加工， 做不了， 是因为工人不愿意过去吗？精加工的工人还是怎么回事？ 你也没有精加工的茶厂， 啊，技术到人都不行。 对，技术到人都不行， 嗯， 所以很多还得回来做。啊，慢慢的才就知道实在太麻烦了，需求量够大了以后，他才又在这边，他得看需求量嘛。 嗯， 比如说盖精制茶厂啊，还有这些愿意留在当地的技术工人呢、啊，是这个道理。 嗯， 以前还是很少的，这道理像什么呢？我给你举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啊，但咱们跟听众朋友们聊嘛，这不是，就像今儿做龙井， 嗯， 这龙井这个重是饶世界都重， 嗯。 重的很多了啊，就是说这整个上回我在节目里跟您讲， 泛杭州地区不是全重吗？ 杭州是吧？就西湖龙井、 嗯， 周边叫钱塘龙井，再边上叫越州龙井，这还说的是省内呢。 嗯， 省外也重啊。 哦， 对不对？再别说别的了，那贵州种的龙井种多了。 嗯， 可是你种完了以后呢，你不会做。 哦， 你那炒制工艺不行 啊，对， 他也得请人家杭州师傅飞到，现在就得说飞到当地 啊、 嗯，这炒茶季这几天你得高薪聘请这技工， 嗯， 人家得给你炒这茶，可是你说人家会不会直接就落户在当地呢？ 那 这一时半会儿还不会， 对 对吧？你得到一定量才会呢。 嗯， 我这道理给您讲，您听得明白，就跟当年的福建跟台湾的道理差不多 啊、 嗯。我们新开发出一茶去了，这儿也种了咱们的茶了， 嗯、 也要这么做。不会做，不会做就高薪聘请人家远渡，这得渡海呀、啊， 对， 过去给人做这茶去。但是做完了以后呢，人家回来， 嗯， 人不能在那儿做，或者说起码去的人呢，都得是年轻力壮的， 哎， 是吧？那老师傅啊，那德高望重的、年高德少的，能不能都这么走那么远的路啊？也很少， 嗯， 也很少，对吧？ 嗯， 所以说这个茶区的发展，它都是循序渐进的，它不能是一下。就咱们说腾冷一下就起来了、 嗯、 那不会的是吧，台湾的茶区发展也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嗯、 随着慢慢的贸易变多、哎、才开始。那么到后来这个阶段呢，咱们讲台湾茶区有一个转折点， 嗯， 就说这个日本帝国主义， 嗯， 割占了我们的台湾、 哦、 啊，就是马关条约之后， 嗯， 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日本干嘛要台湾呢？他也不是傻子，他就砍的这个地方土地肥沃、 哎、 物产丰饶， 嗯， 可以补日本的农副产品不足之需、 哎、 所以在台湾玩命就是一个种大米， 嗯， 一个是种茶叶， 哎， 制茶， 嗯， 这就开始台湾茶的一个新的阶段， 嗯， 但这个阶段呢应该讲是有喜有悲。 哦， 有喜有悲， 这就我说那个赛德克巴莱那个时期、啊， 哎，对对对， 日剧时期 啊，日剧时期 啊， 这个你这个词用的很好啊。今天我们这个讲、 嗯， 很多人就讲日治时期， 嗯， 还是要叫日剧时期， 嗯、 它是窃居我们的台湾、 嗯、 啊，这个咱们必须要说好了、哎。那么这个时期呢，台湾茶呢有什么说什么，有发展，因为它有需求， 嗯， 它当然要扩大生产规模，是吧？ 对， 构建新型的茶厂。 嗯， 您比如说现在您到台湾驱车